最运动的迷人风采。关注公众号 RBC 乐享北京，更多精彩呈现。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印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真的是来自英国的乐队 Busted 带过我们一首歌曲，叫的是 Crash the Wedding， 开启了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啊。这么动感的节奏呢，我们希望你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动一动，扭一扭，把全身的能量呢都焕发出来哦。那似乎呢每一天呢我们好像过得都很平常啊，那上班族呢朝九晚五的生活，面对车子房子票子压力啊真的是不小啊。那但是呢你要知道，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嘛，是吗？所以呢无论生活当中有多么大的困难，我们都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永远向前哦。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来畅想一下自己的昨天还有今天，有请王心凌 心灵的昨天今天，我们会说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明天，只要心中有梦，永远都是春天。不管是阴天雨天晴天，只要有好心情，永远都是艳阳天。没错，生活呢就是这样，只要鼓足勇气跨出一步呢，一切都会变得比先前想象的要更好。获得好心情不难，难的就是看你有没有勇气面对那些添堵的事儿，面对它呢才会有可能化解它，好心情呢自然就会常伴你的左右咯。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吧。下面一首歌曲呢，是一支来自充满活力的新生乐队啊，他们的音乐呢，一定会给我们一些朝气蓬勃的感觉的。那所以呢，我们来感受一下 Hollister 乐队带给我们的一首歌《Somewhere on Fullerton》，听听看吧。 Somewhere down in Fullerton, that's a place we used to go to get away from it all. Somewhere down in Fullerton, that's a place we used to go to get away from it all. But I'm still trying to figure out why you feel so wrong when you felt so right. Felt so right 4 years ago. So please don't go away. I want this feeling to stay with me forever. Forever lasting, please don't go my way.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with me forever.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领，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有的时候呢，音乐人呢在创作一首歌曲的时候呢，往往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的灵感，也许呢是无意当中哼唱的一小段旋律，那也许是看到一段走心的文字。那接下来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汪峰的《挥挥手》。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恰好就是汪峰在自己的博客上有一位署名为挥挥手的朋友啊，向他留了一段很长的留言。那么从这一段留言当中呢，汪峰自己得到了一个灵感，写出了这样的一首歌。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吧，这是汪峰自己在当时的时候的一种内心的写照，名字呢就叫做是挥挥手，听听看吧。 可能是一次与老朋友们的见面，那挥起手打个招呼呢，也有可能是一次亲人朋友的告别啊。那么带着离别的不舍和伤感，那就挥挥手这么一个简单的小动作呢，在生活当中的确是代表了很多不同的意义。那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就一起挥动一下自己的双手，请出下面的一位Coco李玟带给我们的再听一次，掌声请吧。 真是 充满呐喊的字眼，

汪正正说，北京的北海融入了他年轻时很多美好的记忆。 90年代初的时候就在北京，我们学习那个地方啊，离这个北海呢就特别特别的近，因为那个时候住毛头小子，就没事呢就往北海公园跑，风景非常漂亮，不是那种印象，到今天那个画面感都特别强烈。更具体说，这个北京的一个名胜古迹， 汪正正有许多被大家熟知的作品都是充满正能量的，而谈到这首作品，他用温暖一词来形容。 不论是歌词在这个音乐的旋律走向上，它的配器，所有的这些跟我的声音融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是要正能量，但最重要的说这个城市呢，它给所有人能够带来温暖。那片海这首歌在这一点上非常突出。 再来关注第二届百位影视名人书画展在北京举办，这次展览共展出包括唐国强、王刚、刘晓庆、关晓彤等122位影视名人的书画作品200多件，300多位影视书画家和各界嘉宾出席了书画展开幕式。记者在展厅里看到91岁高龄师从李苦禅和许林炉的蓝天野老先生参展作品是英剧苍莽，堪称展览中的高水准之作。而主持人李湘的闺女只有8岁的王诗龄小朋友是年龄最小的参展作者。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区西向东方向，东北三环内环方向，建国路四惠桥东东向西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漫长的风沙才刚刚苏醒，春天又来了吧，你在哪里？残冬的积雪还没有融尽，我要为你歌唱，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爱过的人，世界终于缤纷，我却丢了真，你在哪里？ 绝望，路过骄傲。我只怕独上高楼，万段天涯路。灯火是灯火，照不到阑珊处。 满城的风沙才刚刚苏醒，春天又来了吧，你在哪里？ OK， 这一首歌呢是来自沈庆的《你在哪里》啊，这是一首写给今天70后的情歌啊。那么从青春到不惑，那时间呢记录着一代人的成长，储存着70后数不清的爱情故事。从男孩到男人，从青涩到成熟，当这样的青春逝去，是不是唯一不变的就是记忆里的相信爱情的年纪呢？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可以让我们很有画面感，让我们想起了自己青春年少的时候那样的一段段爱情的故事啊。好了，我们慢慢回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蒋秋琴。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汪苏泷推出了新歌《盗火》，创作背景源自《普罗米修斯》盗火种救万民的故事。汪苏泷试图接近普罗米修斯盗火后的内心世界，从彷徨到坚定，从自怜自艾到绝不后悔，这是盗火者的觉悟。副歌部分重复的唱段就像是悬崖上的独白，在黑夜里行走必须要有光，哪怕余火仅存也将奋力燃烧。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汪苏泷盗火。 悬崖峭壁上砸墙围城，是原始里面谋划永生，飞土问路像是高绝后人的口吻，那么忘记了忧伤的人，尘封的天堂谜一样的矩阵。夜色在升温，火在变冷，黑暗穹顶下众生不断变换的身份，谎言或那些躯壳假装诚恳，分裂我不用再错，不再完整。哦，暗楼里太浑浊，他偏偏不是我，停在黑与白之间替他们挥霍，盗取火中的我，忍住燃烧着我，你们该都有错，忍住燃烧的我，这边的这边我黑暗中在战斗，被惩罚的双手，忍住燃烧的我，那边的那边会被烈火滴水，这受不了人过的灵魂，有人歇斯底里绝望的沉沦，有人默默祈祷奇迹的发生，却没人能分清谁是真正的敌人。有谁记得曾经的理想，狂风骤雨之后还能继续保持信仰，穿过漩涡去寻找最后的真相，不管结果会不会更令人彷徨。我暗路里太浑浊，但偏偏不是我，停在黑与白之间替他们挥霍，盗取火中的我，笑着我，你们该都有错，你突然笑着我，这边的这边我黑暗中一个人在战斗，你们该都有惩罚的双手，你突然笑着我，那边的那边会被淹没，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没错，青春是短暂的，爱情是美好的，遇到自己喜欢的也喜欢自己的人呢就很不容易了，所以呢一定要珍惜，你要认真度过好在一起的每一天，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呢一定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起下厨房。生活的美好呢在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和点滴，所以呢和喜欢的人一起下厨房呢，不管是自己做的饭菜好不好吃，那两个人呢都可以一起尝试着去做一做哈。还有呢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一起牵手去旅行啦，两个人在一起不管走到哪里都是美景，所以呢来自胡彦斌在一起，听听看吧。 说他很美丽，你说你有诚意，他说他还很年轻，你说你不花心，他说他不相信你，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有个人你说不出他什么好，可就是谁也替代不了，这也许就是一种暗号，这个暗号叫做心跳。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时间很重要。 OK， 来自胡彦斌的在一起，此时此刻有没有被我们的好音乐包围在一起呢？那很多人都知道胡彦斌呢是一个不太擅长聊天的人啊，只是一聊到音乐啊，他就会滔滔不绝了。那么从十年前的最佳新人奖到如今走过十几年的光景，胡彦斌呢拿下了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奖项。有人说呢，他拿了这么多重量级的奖项，他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音乐人。有人说呢，音乐呢就是他自己，他就是音乐，没有音乐了就不能活。那么在前段时间刚刚结束的音乐比赛当中呢，他又多了一个称呼，就被称为是音乐魔术师啊。所以呢，我们也期待他能够带领我们走进他的音乐的魔法世界，让我们感受到更多更多的唯美的好听的好音乐哦。好了，那今天的战马能量音乐我们就先到这里喽。我们希望大家每一天都会有一个好心情哦。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那我们呢就明天再会喽，拜拜。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小小的房间，拥挤地铁里面，我站在这里，他视而不见。流动的风景，谁在乎谁的改变？